冲破了底线，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，任由心痛在蔓延，怎么勇敢去跨越，跨越 我认识，我也不会难过和悲哀。

怕冷的手，却再也不能握住你的心。如果爱是这样，拥有的不过只是电影咖啡，为何我是这样舍不下也过不去同样几遍。你说你是这样，怕舒服怕不自由，怕去承受，请你放手，宁愿寂寞也不回头。一颗心一个人一辈子应该同机会，爱不爱要不要有没有你没有差别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你失去了感觉，梦一点点一点点的毁灭啊。如果爱是这样，拥有的不过只是幻影错觉，为何我是这样，除了梦有了真心满分真伪。你怎能就这样来就来说走就走，随心所欲，我的爱情始终如一却不成。 所有可能都将到来。 有太多事留给明天等待，太多话想说明白。只要你能

寂寞迎头赶上，多感伤原来只是正常。 Save 情，我是你觉得还能是需要的外衣，也是你呼吸声音。

丢丢上 Check me out, Joe、 oh! 让那色彩快点来呀，让那舞曲快走开呀，点燃世界在无奈中徘徊，让那色彩快点来呀，让那寂寞快走开呀，点燃一切在色彩中 出现，天 任性的人伴着你的明天。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